抱抱，亲亲，说晚安。小朋友晚安，我是 Anna 妈咪。快快快，赶快去床铺上躺好咯。上过厕所了吗？棉被盖好了没？准备好了吗？好，太棒了。那我们要开始咯。首先 Anna 妈咪要问小宝贝们一个问题，你最喜欢什么颜色呢？嗯，安娜妈咪最喜欢的是橘色，因为橘色给了我一种很温暖、很舒服，就像太阳一样暖暖的、甜甜的感觉。你喜欢什么颜色呢？今天啊，安娜妈咪想要来讲一个跟颜色王国有关的故事，我们来听听看吧。在一座山上，有红色、黄色和蓝色三个小国。在红色的小国里面啊，一切都是红色的，知道吗？它的房子是红色的，车子是红色的，人们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红色的，全部都是红色的。那一样的，在我们的黄色小国里面，我们的树是黄色的，山也是黄色的，连河流也是黄色的，当然连河流里面的小鱼流出来的水也都是黄色的，好特别哦。那当然咯，在我们的蓝色王国里面，小朋友你猜猜看，他们的花、他们的树、他们的小蚂蚁是什么颜色呢？没错，全部都是蓝色的。哇，很特别对不对？住在红色小国里的人对每一件事情都很热心哦，而且他们很喜欢和别人交朋友，充满了热情。然后在我们黄色小国里面的人好像都没有烦恼耶，他们总是笑眯眯，好开心，总是好快乐的样子。住在我们蓝色小国的人却总是皱着眉头，即使高兴他们也不会表现在脸上。唉，这三个小国的人，他们从来就不会互相往来哦。直到有一天，有一阵风，呼，把蓝色花的种子吹到了红色小国。过了一段时间，红色的小国竟然开出了一朵紫色的花。这朵花带给红色小国的人们许多惊奇。哇，每个人都好惊讶，天哪，我们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除了红色以外其他的颜色，居然有紫色的花耶。大家你一言我一句说，看哪，这是一朵好奇怪的花哦。咦，为什么有这种花呢？ 这一定是魔鬼种的花，你看这个花长得好邪恶啊。 不不不，这一定是天使种的花，这个花的颜色好漂亮，好美丽哦。哇，大家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句，胡乱猜想着，这到底是什么呢？之后有人说，这朵花这么漂亮，那我们可以用它来当染布，做成衣服穿，好吗？人群中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提议哦。没过了多久，红色小国里面不但有紫色的花，也有了紫色的衣服。接着又有人有新奇的想法，大家就把紫色用在更多的地方。他们有紫色的树，开始有紫色的河流，紫色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美丽了耶。红色小国的人想说，如果我们和黄色小国、蓝色小国交换种子，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有趣哦。那很奇怪的是，小朋友，你知道吗？在同一个时间，黄色小国里也飘来了红色的种子，开出了橘色的花。哇，看，好特别的花哦，每个人看到都好开心哦。一朵小女孩摘下了一朵橘色的花别在她的头发上， 脸上露出了好满意的微笑啊，真是一朵好美的花呀。在我们的蓝色小果里吹来了黄色的种子，开出了绿色的花。蓝色小果的人心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有绿色的花呢？谁知道呢？不过只要不要影响到我工作就好了。经过了一段时间，每个小国都有了些改变。当红色小国提议，嘿，亲爱的黄色小国、蓝色小国，我们来交换种子好不好？其他两个小国也都同意了。于是大家开始交换种子，种出了各种不同颜色的花，有粉红色、橘色、绿色、蓝色，还有好多不同的颜色。慢慢的，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多颜色，而大家每天都不断的期待新的惊喜。哇，原来我们的生活可以这么的多彩多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颜色的关系，还是因为彼此互相往来，他们也会开始关心别人，开始互相分享快乐。渐渐的，这个三个小国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有快乐，也有忧伤，也有热情的彩色王国。小朋友，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充满了各种不同的颜色呢？不同的颜色会给我们有不同的感觉。小朋友，让我们一起细细的去感觉生活中不同的颜色给你带给什么样的感觉好吗？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故事。那赶快把眼睛闭起来吧，亲爱的，晚安，睡，拜拜。